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一早我们先来关注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儿，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首先来看市场监管总局拟出新规，互联网广告不得等倒计时结束时才能关闭。其实这样这件事儿我们昨天也说过啊，今天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重点。最近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呢是今年的12月25号。这个意见稿提出啊，以启动播放、视频插播、弹出等形式发布的互联网广告，就是咱们在看很多比如说电视剧啊、电影啊，尤其是在互联网平台的网站上啊，会看一段时间，尤其是快到高潮部分的时候，啪插播一广告，弹出一个广告啊。那这种广告应当以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有没有关闭标志或者是需要倒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等情形。这个意见稿针对当前互联网广告发展新情况和新业态，明确将以互联网直播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推销商品或服务的商业广告、跨境电商广告纳入到调整范围当中啊。这次我们看非常明确，是吧？像直播这种新的业态形式啊，进行了一个规范。很多朋友都说啊，比如说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粉了一个大 V， 我觉得他特别的权威啊，他特别信任他，他这个人设非常的坚挺。但是呢，好像有的时候他推荐的一些产品，我不知道哪个是广告，哪个是他真的觉得好用的这种情形。这种情况未来啊，就需要干什么呢？你要推荐这个商品，哪个是广告，哪个不是广告，是广告的那个你要在显著位置标明啊，我今天这是收了钱的，所以我才推这个产品的。所以未来啊，可能会更清楚一点。作为消费者，我们可能就需要就可以也可以可能少掌握一些技能了。来关注证监会的最新表态。最近呢，证监会表示将严格落实零容忍要求，加大对资本市场违法行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的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资本市场环境。最近我们看有几个大的案子啊，基本上也能呈现出证监会的这种零容忍的表态。同时呢，证监会也会贯彻落实办法规定，及时回应解决证券期货行政执行当事人承诺制度执行当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问题，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原来啊，咱们的资本市场总是被无论是咱们国家的投资者还是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总是会指摘一下，感觉我们这个市场不够成熟。那未来呢，能够从过去现阶段以及未来会执行的一些制度都能够看得出，我们的资本市场的秩序正在经历一个很严格的管理跟梳理这样的一个过程。未来希望真的能够达到一个成熟资本市场的状态，让我们的投资人在选择股票的时候啊，只用从这个上市公司究竟经营程度好不好这一层去考虑，我究竟要买哪家机构的股票。 再来关注上海。昨天，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公布，经上海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呢开放第二批2021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落户受理工作，并且试点呢在5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上海市应届研究生毕业生，符合基本条件就可以直接落户的政策。这个受理时间是12月1号到12月31号。再来关注互联网应用的是老化。最近呢，有关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话题频频引发网友热议，大家不仅为自己家的长辈关心应该怎么去研究和使用互联网的适老化产品，同时也在为自己的未来有所担忧啊。同时呢，也感觉到目前互联网应用适老化以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目前已经开展了将近1年的时间了，那适老化的改造呢也已经初步完成，但是还是存在像诱导下载恶意软件啊、非法获取手机数据啊、操作依然难以上手啊等等这些问题。比如说下订单付款的这个页面设计的是花花绿绿的，广告占满全屏，我觉得就是像年轻人或者是熟悉使用手机的无论是中年人还是青年人也好，大家在付款的时候也要小心翼翼的去避让那些有可能误触到广告的那些操作啊。也就是说目前啊这个适老化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江西的有一位马先生就说，他说我妈妈使用老年人模式购物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字体变大，图片也更清楚了，但是似乎购物流程上没有更简化，操作上依然难以上手。这个适老化呀，我相信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继续努力的在适老化方面的研究和成熟，为的不仅是现在的我们的长辈，更是为的我们自己的将来啊。再来关注二级市场的消息。昨天呢，两市在午后有一个小幅震荡，新冠检测概念股是全天表现比较强势，人气股九安医疗午后反包涨停，次新医疗股异动，拓新药业再度拉升封板，锂电汽配板块表现活跃，个股掀起了涨停潮，鹏辉能源、德迈士、京泉华等等都是将近20只股票是涨停的。市场的热点呢依然是轮动很快，电子烟、军工、特高压、风电等等多个板块都有拉升，总体上个股普涨超过2800只股票飘绿，那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27个交易日是突破了万亿。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跌幅0.04%，深成指涨幅0.22%，创业板指涨幅1%，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超过了30亿。再来关注微博的消息。昨天呢，微博在港交所公告说，将通过香港 IPO 全球发布1100万股的股份，其中呢，香港发售股份110万股，国际发售股份990万股，另有15%的超额配股权。10月29号到12月2号这个区间来进行招股，预计定价的日呢是12月2号，公开发行价将不会超过每股香港发售股份388港币。预计 A 类普通股将于12月8号正式开始在港交所进行买卖。其实关于微博的在资本市场的操作啊，咱们大家好像日常当中很少听到，所以这回呢究竟意图如何呢？如果有时间啊，这一周的下半周咱们也来找嘉宾聊一聊这件事儿。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前10个月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增加值情况。昨天呢，北京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在企业生产经营继续恢复的状态下，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疫苗业务的带动之下，今年的前10个月呢，全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了利润总额3117.2亿，比上一年的同期增长 30%，达到上一年同期的1.3倍。再来关注一下故宫吧。冬天啊，这个其实也是去故宫的好时节，一年四季故宫都有不同的呈现。那最近有一个好消息是这么说的，昨天啊，故宫博物院公布，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故宫博物院决定啊，在原有6岁以下或者是身高1.2米以下儿童以及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小学生免费的基础之上，试行所有开放日，也就是除了周一之外的这个闭馆日啊，这些开放日都对未成年人免费。从2021年的12月3号的晚上8点开始，游客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以及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的微信公众账号去预约12月10号以后的未成年人的免费门票。免费门票的参观范围呢，还包括中保馆和钟表馆，哎呦，这两大可以说是宝藏馆啊。那据了解，在试行期间啊，故宫博物院也会根据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去完善自己的票务服务管理体系。如果有时间啊，这个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故宫逛一逛。再来关注企业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啊，关于微信的访问外链的问题，哇，终于有了直接的说明。昨天呢，微信发布了关于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的更新说明，是这么说的，为了进一步落实以安全为底线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互联互通方案，在有关监管部门的指导之下，微信呢即日起开始对外部链接管理措施进行更新。更新的内容呢，包括在点对点聊天场景当中可以直接访问外部链接，在群聊场景之下会试行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问功能。但是就我昨天晚上的实验证明，即使在点对点的聊天场景当中，这个直接访问淘宝链接还是没能成功啊。昨天晚上还没成功，今天我会再试一下，如果成功了以后，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一个集中汇报。这很多朋友都说是点对点聊天场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您单一跟另外一个人就进行这种点对点的聊天，不是说您在群聊当中啊就可以访问这个外部链接了，给你发一个链接你可以直接点入进去，但如果是在群聊过程当中可能还要进行一个试验或者是分步骤的这个逐渐开放啊。来关注一下理想汽车。昨天理想汽车是发布了自己3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理想汽车的3季度营收77.8亿元，同比增长209.7%，市场预期呢73亿，也就是说远超市场预期。三季度理想汽车在车辆销售方面的收入是73.9亿，同比增长也将近200%，环比增加50%，车辆的毛利率啊21.1%，上一年的同期是19.8%，在今年的2季度这个数值是18.7%，随着这个车辆生产的顺利进行，毛利率也在不断的攀升当中。最后咱们来关注两条一个跟行业有关，一个跟企业有关的消息了。首先来关注一下 B 站吧。 B 站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发布了一个2021年的年度弹幕啊。这个年度弹幕是哪个词儿呢？叫破防了啊。作为一种即时性的互动方式，弹幕可以说是直接呈现了观众对特定内容的一个反馈。随着用户还有内容的增长，在 B 站年度弹幕的发布前夕， B 站表示我们的弹幕累计总数已经突破了100亿。日常大家看视频的时候会发弹幕吗？我现在基本上无论在哪个网站啊看视频，我都会把弹幕打开，这样就有种 大家时空交错的感觉，你跟不同的人，尤其是你不认识的这些观众，可以在同一个场景当中，你们各在各家就可以发表对同一段视频的感受，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很好玩。再加上有的弹幕啊，着实比较有意思，马上要发生一些惊悚的时刻的时候，他还会提醒你什么前方高能等等，接下来这个细节要仔细观察啊。我觉得没有使用过弹幕的朋友可以尝试去用一用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干扰，但是如果您能习惯这种方式的话，确实能够多一重的视频体验啊。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新冠疫情对于全球各个行业的一个影响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表示，预计呢今年全球旅游业因为新冠疫情会损失2万亿美元。尽管部分地区的旅游业是有所回暖的，但是整体的复苏步伐依然缓慢而脆弱。根据这项预测，2021年全球国际游客总人次比2019年，也就是疫情发生之前呢，减少了70%到75%，跟2020年的情况呢大致相同。而在遭受疫情冲击之前，2019年全球国际游客的总人次是15亿人次。好了，各位，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这就是我们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连线一下赖阳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会员制超市跟大卖场超市的一个在现代这个城市和生活环境下的一个大的 PK， 究竟大家怎么选呢？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4.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会儿再见啦。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首先前不久呢，沃尔玛的第一家在中国开放的仓储式的这个大卖场式的超市啊撤店了。但是同时呢，11月份还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山姆会员店公布了自己最新的会员情况，是这么说的：目前我们在中国的付费制会员已经突破了4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攀升当中。目前呢，山姆是在全国的24家城市开放了36家门店的，这个数据啊，跟我们2018年、2019年前后刚刚聊山姆付费会员式的服务的时候，这个数字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请这个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嘉宾在聊付费制会员的时候，大家还呈现一个画问号的状态，这个事儿好像能成，但是也有很多不成的理由或者说是根据啊。那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数据情况，至少山姆的付费制会员活得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呢，最近由于这个沃尔玛第一家在中国开放的这个大卖场式的超市啊关闭了，所以大家也在这两个数据维度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也提出了一些疑问跟思考，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由于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些大卖场式的超市，未来他们的经营压力、大家的消费提升的潜力，都会让这种大卖场式的超市生存相对来说有点艰难呢？最近我收集了一些这个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周围同事的一些感受啊，大家也说了一下对这种大卖场式超市的一些不满，比如说卫生情况， 似乎不是特别乐观，但是呢，大家又很喜欢逛这种仓储式或者说是大卖场式的超市，因为价格相对来说啊，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可是呢，也同样还有一小波新兴出来的消费群体，对这种付费制会员超市，就以山姆为例啊，目前在全中国还是山姆做付费制会员超市是做的最好的，就以山姆为例，大家也对这种形式开始很有兴趣，并且基本上形成了习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同时段的对比一下这两种超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的嘉宾依然是大家喜爱的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秘书长赖阳老师。赖阳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赖阳老师好。刚才基本上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我们话题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沃尔玛的卖场式的超市呢，第一家关了，但是呢，山姆付费制会员店发展的很好。我觉得在这儿是一会儿您肯定要给大家补充的一个背景，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山姆是沃尔玛集团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个就显得更有意思啊。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这个大卖场式的超市在中国第一家有退出市场的这种事件，您怎么看呢？ 应该说呢，这个业态的这个发展此消彼长的变化呀，它是跟消费趋势相关的，跟这个流通产业的这个革命呢，这个发展趋势也是相关联的。我呀，之前我也说过，我写过一本《云消费时代》，这个差不多10年前了。当时我提出来，百货店、大卖场这些业态要走向衰退的时候，很多人都质疑，说怎么可能呢？大卖场我们天天都在里面买东西，火爆的不得了，百货店业态非常火爆。但现在看到呢，实际上不是光这个一部分的企业，这个大卖场类的企业不好，而是整个在全球大卖场的企业都遇到困难了，不光是在中国。现在中国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零售的百强榜，在这个就是连锁的这个排行榜等等，都能看到什么呢？就超市类业态中，大卖场的业态呢，是这个经营遇到压力是最为普遍的。 对， 所以也出现了一些个品牌卖掉了，比如说最著名进入中国最早的家乐福，哎，卖给苏宁了，实际上经营的很困难当时。那么呢，其他的一些品牌，大润发，你看这个实际上股权大部分也都转给了这个，就是说阿里的这个，而不是在自己的传统的这个团队手里了等等。其他相当多大卖场，有的退出市场，有的转卖。那么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包括在美国、加拿大，你很多的传统的面积很大的超市都是一，就是缩小面积，第二呢就是大量的关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云消费时代啊，消费发生一个根本变化。过去我们为什么要去大卖场呢？是关键在于它一站式够足，一个店里有2到3万种单品，品种非常的丰富。哎，我想买任何一个东西的话，主流的品牌都有。 对， 那个常买的东西性价比很好，不常买的东西虽然价格可能略贵一点，实际上当时呢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还不算太贵，觉得这个价格能接受，我也能买到，所以呢一周一个月我一次呢把想买的东西都买齐，这是大卖场生存的根基，也是大家愿意周末随着进入汽车时代，消费者都愿意去大卖场一次购足，这是中国大卖场在刚刚进入汽车时代这个突飞猛进大幅度发展的原因。而周末大家生活方式很重要一条就是到大卖场购物，顺便在那吃个饭回家。这个在10年前是大家生活中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回想到10年前如此，那我们看看现在呢，我们现在的消费者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可能还有，但占比如何？我们各位听众现在想想，我们多久没去离家不算太远的大卖场了呢？我问过很多人，他大家发现，哟，哎，这大卖场挺好啊，经常去，但是一算，哎呀，跟过去比，好像我真的好久没去了。为什么发生这个变化呢？因为现在云消费时代打破时间、空间、地域障碍，拿出手机来，随时随地随意就能下单急需的商品，或者是不急需的，只要需要，家里没有了，哎呀，没有洗发水了，没有这个沐浴露了，哎，手机下单；没有酱油了，这个醋不够了，买点盐，手机下单。这些东西大家几乎就 不再这个专程去为此跑一趟集中购物了。 对， 这是大家生活的一个根本变化。而且网上这些东西的价格呢还很有性价比， 很透明，而且还 对，而且特别是一些冷门商品啊，咱不说那个日常买的牛奶啊等等，就是很多冷门商品发现呢网上的价格比大卖场要便宜好多好多。 嗯， 因为大卖场往往是通过大家常购的商品低毛利率甚至有的时候那个负毛利的促销带动一消费者顺带购买很多不常买的东西，但是毛利率呢会比较高来平衡它的收益。大家发现原来我买一个垃圾桶这个在大卖场里这个价格在网上怎么才两三块钱，这价格差太多了还包邮。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这种明显的大卖场不具备竞争优势了。而第二呢，它的面积大，那么呢相应的消费者也不是不来，但来了呢现在就买这个急需的一些东西了，其他那些连带购买啊消费者兴趣不高了。因为过去是大家要攒齐了这些东西都需要，现在需不需要的回头发现了我拿手机下单呗。 嗯， 所以呢还是节约时间，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卖场里花上一天时间。 对， 所以呢哎买了就走。所以它面积大呢，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别看几万个单品没人去精挑细选了，所以呢坪效下降了，就每平米的效率。 嗯， 嗯， 第三个呢就是到这里啊，大卖场为了带动大家不停的能多买，本来想买50块钱的顺便买200块钱的，就动线设计让大家在里面转圈， 嗯， 花时间。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节约时间，所以呢倾向于中小型的卖场，1-2000平米进去买完了就走，别让我在里面转圈。所以一看到大卖场就头疼，这开车停车是挺方便，但我一进去这好几个小时出不来啊。 嗯， 哎，所以呢这种生活习惯的变化就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在10年前的时候是中型卖场活得很惨，为什么大家都去大卖场一站式购足，觉得中型卖场这里东西不全啊。 嗯， 哎，现在呢反而呢这中型的这种超市类的哎生意非常的好，而大卖场呢这个坪效越来越差，成本很高，租金面积大嘛，租金就多嘛，人员也多， 成本也高， 哎，但是呢消费者买的东西反而少，所以呢在走向衰落。 嗯， 那为什么说会员店又火了呢？实际上本质不是会员制的火了，而是仓储式的火了。而仓储式火的最核心点是什么呢？是大家中产阶级消费升级一个变化。你看仓储店跟大卖场什么差别，看着面积都挺大， 对， 但是消费者呢可能未必注意到这个会员店，仓储会员店里面的单品啊，它可能只有3-4千种，比大卖场少多了。它是精选的，只储备消费者最常买的，然后货场合一，它没有单独的仓库，直接呢把东西就堆在那里面大包装。这样的话消费者一次呢购买的话，实际上店家呢也少了商品的这个仓库的面积，少了这个就是拆包装的这一大堆的这个成本，所以呢它成本比大卖场要低好多。而单品呢比较少，精选的有，大家都知道有个28法则，就80%的需求呢实际上是20%的商品。所以呢我只把这个哎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推荐在这儿，消费者你感兴趣这些品牌你就来，你需要其他的你到别处去买。我也不是说为了少数的消费的满足呢去专门储备太多的商品。所以既然是精选的，那消费的集中度比较高，所以周转率呢也有相应的这种保障。而规模的购买的话呢，消费者呢这购买呢实际上它也是给大卖场呢节省了它的大量的这个成本。这就是它的这个就是说一方面的优势。但更重要的现在受欢迎的优势呢，我觉得是这么两点。就是消费现在升级后啊，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呢对于这个食物的消费呢越来越追求品质化了。过去的食品消费呢可能在大卖场里主要买的是包装食品，这个可乐呀方便面呀等等等等。但现在呢中产阶级呢这个生鲜等水果甚至一些熟食熟肉呢越来越追求品质了。过去的话这些产品相当多的是在菜市场集贸市场等等这种渠道购买，而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呢这些消费呢他们要买好的，那么到山姆会员店里买什么呢？买这个哎牛排，这个牛排它的品质大家觉得口感非常好，哎买它的一些个这个烘焙的食品 买他的这个一些烤制的烧鸡啊等等的这一类的食物。那这一类从大的概念中都属于生鲜，或者是有些刚才说冷冻的是冰鲜，但是它这个生鲜呢不是即时的保质期这个不长的这种就是叶菜啊就蔬菜清洗的这种蔬菜，而是刚才说的保质期相对长便于大规模购买储存的这一类的大的就是广义的生鲜中的生鲜。而这一类消费呢现在随着升级呢大家更追求品质了，而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呢他们觉得在这样的地方来购买的这个有品质的比这个菜市场啊等等购买的更靠谱。而且现在主流的这个家庭呢这个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呢他还不是最最的最时代的年轻人， 对 年轻人他还不买这些东西， 对 所以呢他 年轻人只买自己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所以他们的购买呢就是对于这类的购买呢对于网上的信任度呢还不是特别强。要是零后 Z 时代啊这些东西实际上网上也有很多可选的这个机会啊，但是他们目前这个阶段呢在实体的这个在一些品牌的卖场里比在网上更信任，觉得网上那个卖家谁知道怎么样啊，给我到时候快递过来的牛肉会不会有问题啊，所以呢不一定完全相信网上，并不是不在网上购买，但不完全相信网上。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购买这些高品质生鲜的欲望呢加强了。而现在的整个在卖场当中呢我们看到呢高品质的这些冰鲜呀烘焙呀等等的这些食物呢这个传统的大卖场里面显然竞争力不足。而这个现在社区中的一些个生鲜超市等等的发展呢现在呢是普遍是短板，很多的这个发展呢现在超市啊在这方面的经营能力品质的保障呢还是有待提升的。在这个阶段呢这个一些知名的尤其像山姆会员店啊就是走势非常强劲了。所以很多人说呀、实际上不是说年轻人去买，很多人有时候因为经常有记者来问我嘛，记者都很年轻嘛，都是他们的妈妈就任在这个山姆会员店去买，就是这个中产阶级的阶层，哎，他这个非常的看重在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卖场有品质保障的卖场里购买这些生鲜。这个当然了，虽然这里面没有那个就是最新鲜的叶菜啊，但是刚才说的这些需求，家庭需求还是很强烈的，带动了它发展。所以最本质呢，我们看到呢，会员店发展的成功呢，本质不是会员制，而是它的两类产品，一个就是生鲜的高品质，这是山姆会员店这个实际上一直是在这方面去努力的。而这部分的这个增长量呢很可观， 确实很高， 相当多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者家庭最早他进来的时候基本团体购买，机关团队个人不去买。但是现在这两年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就是消费升级了。这个现在的家庭中的中产阶级成了主妇。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跟他们上一代的这个就是主要的生鲜采购者的生活方式最大差别就追求品质了。所以呢在这里很大方。再一个就特色商品，还有很多这个定制的，它一个很大优势就是什么，它是一个全球企业，作为一个全球企业它的供应链是全球整合，然后在全球呢采购了之后定制的产品销售的，所以很多产品的厂家呢愿意给他们量身定制，共同设计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也就是说质量又有保证，同时价格还更低，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F2C 的一种， 价格应该说相对来说低，而且呢因为它是大批量订购的，它的要求很严格，像他们一个订单下去的话呢，这个里面一大堆的品控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订单量非常大，厂家愿意为这个压低了很低的价格去给他供货，所以他这个呢能拿到有品质保障质量又好的东西，这是他很多的就是说自有品牌的这个消费者认同的原因。而食品上还有一点，因为他也是全球采购呢，他是专门要派第三方公司委托要到这个食品的相关的企业呢去进行深度这个就是考核的，就是说你要作为我供应商，我要专门派人来考察。考察什么呢？不光是考察你产品的有没有生产许可证啊，有没有这个食品的安全卫生许可证啊，而是你的整个生产线 这个加工的过程中的流程，我得检查你这个是不是整个的流程都是安全的，你用什么牌的洗涤剂，怎么来清洗的流程，甚至你卫生间里面的卫生标准如何，员工的这个就是卫生的这个入职的相应的这个管理的规范等等的详细的去调研。所以它呢食品安全出事故的概率呢相对较低，因为它这个实际上呢，因为是作为一个全球公司呢，我们也知道它可能在国外也是遇到很大的这个消费者维权的压力，在有些国家消费者维权赔偿金是相当可观的，所以使得他在这方面呢比相当多的 谨慎是吧， 对，要严格的多，这也是消费者对他信任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模式呢很受欢迎，但是我想提醒的就是说这个模式受欢迎呢并不是说大家一模仿去开会员店开仓储店就灵就火爆，现在确实一堆的企业都在去开会员店，但这里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像刚才他的这么严格的标准还把价格压得很低的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实际上你是很难谈的，你没有他的这个全球的这种规模的话，实际上很多的这个价格是谈不到的，所以这些东西做起来是有难度的，而且在这些方面很多需要他的研发，他的设计，他的这个就是专家的参与共同去做的，那你有没有这样团队，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说消费者转向了这个仓储店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还是生鲜为主的。那么生鲜的运营能力是核心。那么这生鲜运营能力实际上有两方面的，一个更新鲜、更方便的这个即食的叶菜，实际上是生鲜中的主力。如果在这样的品牌，就是一些社区里经营这些的企业，增加了这更好的像沃尔玛山姆会员店一样高品质的冰鲜类的产品、烘焙类的产品的话，那是不是比会员店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更方便更便捷呢？所以从长远来看，会员店这个仓储店呢还要面临这样的就是冲击，所以在这个问题呢也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就是你要去做，你可能你做的这边还没模仿好人家的这个架势呢，那个社区里的超市已经升级了，已经提升了，消费者觉得哎呀这不比山姆差，我们转到这儿来吧，那你的那个投资可能就泡汤了。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呢，你做任何一个就是业态商业模式呢，它都有相当长的投资回收期，并且你前期呢这个模仿啊再去做，而这个过程中呢消费还有相当多的在互联网上转型的这个过程。最早呢网上我们都知道从卖书开始，大家说买书容易，反正书嘛这不看到实物就行，别的卖不了，后来说卖电子产品，人说哎呀原来电子产品也可以卖，百货可能大家不会在网上买，后来大家买百货，后来说食品不会网上买，现在大家买食品越来越多。那么呢随着网上的这个就是经营的越来越成熟，网上也逐渐越来越多的品牌化，一些知名品牌的直销，那么冰鲜类产品转到网上来直销的和消费者直购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多。而刚才说烘焙类啊做的一些熟食呢，在社区中比如一些个就是将来连锁的这种加工点，然后线上直销，这个就是属于近距离的这个服务的电商的，恐怕比例也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大的冲击背景下呢，就是整体在这一类的就是生鲜类的消费在网上的占比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山姆的这种就是仓储式的模式呢，实际上生命周期呢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这几年可能很好，过几年可能还有那么一段的在上爬坡期，但是可能未必爬到顶峰的时候 还是它， 已经市场呢就是开始大家在转到线上，转到社区离家更近的小店等等的消费所替代了。你说在这些领域里，生鲜领域新的经营者，他的商业模式越来越成熟，他的品牌越来越好，它的管控质量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它就会被替代了。所以这个模式现在的红火不能等于5年后的红火。因此呢在这个领域的加大投资，过多的这个就是觉得啊，这是整个的这个超市类的 就是未来，这不一定是吧， 拼命往里投，风险还是相当高的。所以不能是看到现在的流量 就以为未来五年还是如此。 嗯，其实是，刚才我们说了，这种付费制的这种超市，实际上它有点舶来品的意思，它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来的，但是呢，它也会有跟我们国家的消费水平，或者说跟我们大家的消费方式略有不搭嘎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刚才我们好多听众在聊天时都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自己还有飞鱼撒晴尘都说到了，说人家的那个冰箱啊，可能家里就好几个，然后地儿也大，是吧？人家那个人均居住面积也更高一点，所以他买，再加上啊，他那个会员制的超市都开在特别远的地方，就是他们去一次可能也不是特别方便啊，就一次买好多好多。那对于咱们来说，我可以选择在网上购物，非常方便，家门口就有超市，也非常方便，实在没必要一次就买一大包，所以我也不会买那么多回来存着。 对，所以刚才说这个呢，它是中产阶级的主流生活方式，但不是 Z 世代的主流生活方式。Z 世代呢，它是什么？小家庭，这是在城里打拼，打拼的时候可能为了上班方便，居住的也是小房间小冰箱。而中产阶级，也说这个年龄稍微更大一些的这个阶层的话，他们可能现在已经随着这个自己的事业的这个提升，家里已经有很大面积的这个房子，甚至别墅里面冰箱可能那个至少是对开门的，那甚至更大。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愿意开车去购买更高品质的产品，这个时候哎，会员制就火爆了。所以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个代沟的差别的， 它也就是说它有时代性，对吧？它有时代特色。 对对对，就是在这目前这一个阶段，它是实际上它的替代呢，不是完全对大卖场的替代。 嗯， 它的替代实际上是对过去大家去一些个这个农贸市场购买的这些产品的这个替代，这是消费升级的一个根本。 嗯，没错。所以终归啊，背后的底色依然是消费升级跟业态的变更。由于时间关系，赖阳老师今天就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聊得非常透彻啊，感谢您，我们先挂线了，再见。 好的，再见。 哎，再见。好的，各位，感谢今天大家都在聊天室贡献了自己的很多很精彩的感受啊，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一一念出来了。那如果这期节目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去回听或者是下载。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